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大咖时间。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在看谁呀、 啊？这你都不认识，那不就是那谁吗？ 那旁边跟他砍的那人是谁呀、 啊？那你也不认识，不就是那谁？ 哟，合着名人都来了哈。 今儿到底谁来了？ 大咖来了。 今天我们在大咖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授，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何辉老师。何老师您好。 李雷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您呢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位作家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曾经聊过您的这个大部头的啊，洋洋洒洒近200万字的《大宋王朝》这本书，您在这个那期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过，您这本书的缘起啊，是您的一部这个学术著作啊，《北宋消费史》，非常凑巧，我就在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呢，他家里就有《北宋消费史》这本书 啊， 对对对对， 这么巧 啊，正好呢，就跟您聊一聊哈。那么《北宋消费史》这本书哈，最开始您是怎么想到写这样一本学术著作的？它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这个《北宋消费史》这个书啊，实际上是我做博士论文之后的一个延续。我做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北宋的这个消费问题。那么这个写完博士论文之后呢，我又花了大概2年多时间，就把这个在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之上又继续这个做研究，然后完成了这个宋代消费史的这个研究，出版了这个《宋代消费史》这部书。 哦，那这个当年哈，在1000年前左右，那个时候的消费的状况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和我们现在相比，差异是不是特别的大？ 从这个消费的物品来说，那当然是差别是非常大的啊，因为毕竟是我们当代社会的消费是这个应该说是更加旺盛，是吧？显而易见的，消费的这个品种啊，远远超过了这个宋代。但是为什么宋代的消费依然值得去研究呢？因为在历史上来说呢，宋代是一个经济非常繁荣，然后城市这个生活啊比较发达的这么一个阶段。城市商业也很发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朝代。研究什么？宋代可以研究的主题很多，那么我就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消费这样一个视角。 因为宋代的市民生活也非常的丰富。 是的，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唐代的时候是有宵禁的，宋代的时候是没有宵禁的，它有那种夜市，可以一直到下半夜。 它主要是跟那个这个市坊制度它在发生变化，唐代是它是市和坊是分开的，但是到了宋代它是慢慢的瓦解了。当然宋代它也有些时候也会宵禁，但是因为市坊制度的这种发生变化，它这个老百姓居住的地方和市场它开始融为一体了，是吧？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这个生活不就热闹了吗？ 对对， 你要都隔开了，都给它封闭起来了，那从这个经济的这个角度来说，它不便于大家购物消费，是吧？所以我们现在也讲开放嘛，是吧？你不能都圈起来，那个经济上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那您看您的《大宋王朝》啊，作为一部这个文学作品，讲的是北宋的故事，那您的这部学术著作呢，讲的也是宋代的故事哈，您为什么就对宋代这么的感兴趣？ 刚才其实也说了一部分哈，就是宋代呢，因为它的朝代它很有特点，经济很发达，文化也很昌盛，文化昌盛，经济发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这个宋代的这个人们的思想观念是有关系的。总的来说哈，它是比较开放的这么一个思想。那么从这个北宋、南宋，它这个国策来说呢，它是比较重视文化的 哎，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发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那么很多学者也认为呢，宋代它具有明显的近视特征。 哦， 近代的近啊，近视特征。 啊，近视特征，明白。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王安石变法，它其实就有了一些跟这个现代金融很接近的一些操作办法， 嗯， 是吧？青苗法，它就带有一些金融理念。那再举一些生活化的一些这个现象，比如说我们现在哎，很多年轻人都爱叫外卖，是吧？ 哦， 那宋代实际上它也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呀。 嗯， 就是你可以向餐馆这个买菜，让给你送过去。 嗯， 你想它是跟现代生活其实有些地方是很像的。 嗯，但只不过呢，那个时候没有办法通过网上来叫外卖， 啊，对他可能要传个话什么之类的。但是它这种服务是存在的， 啊， 你想是很先进的。 嗯， 还有你它可以租赁。你比如说你那个去西湖游湖上去游玩， 嗯， 那你可以租赁游船呀，啊，去游玩呀，啊，现在我们在北京是吧？你去那个北海公园什么的，你哎那个租个船水上游玩一下，那其实这个方式啊，就在宋代就有了，是不是， 嗯， 啊？所以它是比较这个先进的，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啊可以去研究。 那您作为一位学者哈，什么时候又想起要从事文学创作的呢？ 其实我对文学一直很感兴趣，上学的时候就很感兴趣嘛，哈，啊，就我说上学，实际上这个中学时候就挺感兴趣的创作， 嗯， 那时候就开始创作啊，写些这个小的这个创作的东西哈，啊，比如说小的小说啊， 嗯， 后来工作了，工作之后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是2003年出版的，叫《龙吟记》， 嗯，《龙吟记》，《 龙吟记》， 嗯，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在业余时间坚持写作。这个创作一些文学作品，包括后来的像诗歌《长征史诗》， 嗯， 哎，再后来的就是这个《大宋王朝》这个长篇 《龙吟记》。最开始您那个第一部小说讲的是什么内容？《 龙吟记》呢，也是以北宋为背景的 啊，也是北宋， 对， 哦， 以宋真宗时代为背景的， 哦， 这个一个历史悬疑武侠小说。 嚯， 哦， 啊，还有悬疑武侠的色彩。 那时候还没有电脑。手写的将近40万字，先写一遍然后再誊抄一遍。 您其实作为一名学者，其实平时的学术研究也比较忙哈，这个时间怎么来分配呢？ 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是要好好利用嘛，学术研究是工作嘛，啊， 嗯， 那工作之余就是因为学术研究解决不了的问题形成了这个心中的块垒，是吧？ 嗯， 总得想办法去解决。这个怎么去解决呢？就是文学创作是一种途径，那你只能用业余时间去搞这个创作。但是我认为它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业余时间的这个文学创作反过来也会促进我对学术的研究和思考，它会使你的学术更活泼，更有新意，因为你的想象空间大了嘛。那有些时候学术它也是需要想象的，这个想象是给你提供一个空间，然后你通过学术的精神去培育这种问题，发现问题，培育问题，然后再用学术的方式去解决这种问题，这就是学术，它就有创新。个人认为哈，不一定对哈，在我身上我觉得这个是相辅相成的。 你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这两个怎么就相辅相成？ 学术对这个文学创作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写作这个宋代消费史， 嗯， 这我也花了好几年出了这个宋代消费史这部书。那么在这个宋代消费史完成之后，我就开始创作这个大宋王朝。大宋王朝呢，这个写了将近十几年这个业余时间。但是不是说我写作大宋王朝这个时候我就不做学术研究了，实际上我还一直在做这个学术研究。做学术研究研究什么问题呢？其实有很多问题跟这个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哎，因为我现在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研究的主题是已经做了好几年了，战略和战略传播这方面的一些研究。 嗯， 那实际上就是你通过对古代的一些事件的一些研究，你可以去考虑战略性的问题，它是古今相通的，中外相通的。 嗯， 你可以兼容并蓄，然后在这里面生发出来对现实世界的一些看法。其实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做学术研究做累了，你可能会需要换脑子 啊， 你可以做创作，它可以使你这个放松。我们在创作上讲就是你需要酝酿，学术的思想也是需要酝酿的， 嗯， 就是你需要沉思。那么有些时候我还有个爱好，我可能有其他方面的爱好，比如说这个艺术创作，比如说我还喜欢数学，比如说我写这个小说， 嗯， 我做学术研究，但是我觉得累了，我可能哎，我是不是去写一段小说啊？我是不是去画幅画呀？我是不是去 写写书法呀？ 写写书法，看做做数学题呀？实际上就是它有利于你的思维的训练。 我们有利于发散思维，做学术它也是需要，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也是需要这种发散思维的，才能使你的这个研究呢它有一定的创新性。 嗯 嗯，就是我在写作这个大宋王朝这个十年期间，实际上我也出了好几部学术著作 哦、都没耽误、 据我个人经验来说，我觉得是没有耽误，是反而是有这个促进作用的。 嗯嗯嗯。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您每天啊都什么时候写作呢？ 也有很多人问哈，我觉得这是一个时间管理的问题。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就是充分利用你的业余时间，并且养成一定的习惯，就是你要长期的坚持，不一定说你每天都要拿出时间写作，拿出时间读书。但是就我来说，因为我职业是教师，是吧？ 对， 所以我基本上这个读书就是我的习惯。刚才我来电台的路上，我坐地铁来的，我还书包里还背着书，我还看了一阵书呢，是吧？就是这个点滴时间的利用，这是第一点关键，就是你要学会利用点滴时间。第二条就是这个你要养成这个习惯，就是写作也好，读书也好，就要有习惯。我一般来说习惯的是什么呢？业余时间，比如每天的时间就是早晨和晚上，早点起来，每天半小时，然后晚上也会花一到两个小时时间来阅读和写作，就是这个基本上是长期坚持的，没什么秘诀，就是很简单， 是吧？ 对，就是养成了这个习惯了，就是这样子。 那您平时读书的话，是不是也不仅仅读您的专业上的书和历史书，其他方面的书是不是也必须得涉猎才可以？ 不是说必须吧，我觉得就是还是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阅读的兴趣好奇心嘛，就是你要对这个周遭的世界保持一个好奇心，有好奇心你就愿意去探索。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不断的去吸收新的知识，有些东西它是各种东西它是相通的。比如说刚才你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大宋王朝这个这么长篇的这个情节架构怎么架构的，那其实我用打个比喻，就是比如数学里的贝塞尔曲线，是吧？这线性代数里面有这个，去搞数学的就知道，这是很简单一个概念，贝塞尔曲线。贝塞尔曲线它是有几个控制点控制这个曲线的这个走向的。那这个实际上是数学里面的一个概念，但是它对于我做这个文学创作的这个构思，就其实就很有启发。 哦，这个怎么有启发呢？ 那你想万物相通的吗？既然这个数学曲线画出来是有控制点，那你做情节的这个建构，那不是也有一个几个控制点吗？这控制点是什么？你可以选择大事件，你可以用另外一个维度选择是关键的人物，你甚至可以用再有一个另外的维度是什么呢？情感的发展，比如说人的情感从这个爱到恨，这就是点，情节的点，它就是成了一个双重两维的甚至三维的这个控制点。那你把人物的塑造，他的心理的描写和事件的发展，如果这三维都有这个控制点能够吻合在一起的话，他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物非常立体的一个变化，怎么在这个事件里面形成个人的性格，怎么他的命运就产生这样的一个发展。如果能够打开自己的思想，思维会变得更加活跃，很多领域的不同的东西会相互激发。 那您大宋王朝现在只写到这个宋太祖赵匡胤去世哈？ 对， 有没有计划说，哎，我继续写宋太宗啊，写赵光义，写完宋太宗写宋真宗，写完宋真宗写宋仁宗？ 哎，不会这么简单，不会这么简单的去考虑。但是确实也有写作计划。不瞒李雷啊，也不瞒各位听众，其实我后面还是有写作计划的，因为也有出版社在约稿，要请我写这个宋代的一些这个主题哈。那我也在考虑写一些什么东西啊。 那您觉得对于您来讲哈，创作这样的大部头的著作，上百万字的，一百多万字的，最大的挑战或者是难点在什么地方？比您创作比如说一些小一点的，因为您之前也提到您还创作过别的这样的文学作品哈，短一点的小说来讲，那大部头的您觉得难在哪里？ 难在就是你如何使这个各种复杂的这个元素组合在一起，而且这种组合要组合出它的这个内在的逻辑，要符合情理的发展，要符合他人物性格的发展，要符合事件的发展，就是让人看了觉得真实。另外呢，你还要通过情节的构思使它带有一定的悬念，不是特别枯燥， 对吧？对对。 再有个难度就是我还希望这部作品还能够让读者读完一遍之后他 愿意读第二遍、第三遍，甚至读更多遍。那为什么他愿意读更多遍？是因为这部书有很多东西他可能读一遍他发现不了，他会读第二遍的时候他会发现，哎呦，这个地方我原来读第一遍的时候他我没看到，不知道啊，原来这个作者在这方面还有这样一个用心，从这个读者的角度来说很有这个阅读乐趣嘛。 嗯，对。那除了这一块来讲，我觉得作为历史小说还有历史小说本身的特点、 嗯、 因为大宋王朝这部小说并不是一个架空的历史，对吧？它是有历史事实在里面的， 对 对, 对， 历史事实作为依托的哈。那么像这样的创作和一些比如说现当代的讲我们当代生活的小说，或者说和一些这种修仙的架空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小说，应该差别还是很大的。那么您觉得写这种历史小说，它对于这个作者的挑战，对于作者的这样的一些要提前做的准备工作，是不是要格外的需要更充分更多？ 实话说是其实挑战挺大挺难的。 嗯， 那刚才我说啊，因为你问起来 也提到一部书，就是同《龙吟记》。 嗯，《 龙吟记》那个实际上我觉得是我的创作的一个对长篇的第一次尝试。其实那部书对我来说创作的时间花的并不是特别多，尽管是30多万字是手写的哈、啊，但是呢那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它从那个文学类型上来说，尽管有一些历史的背景，但是涉及的这个故事主体是虚构的，它有点像那个金庸那种模式 啊、哦，明白、哎？只是把它放到了宋真宗，宋朝第三个皇帝的那样一个时代当中去。 对，宋真宗也有出现，里面几个大臣也有出现，但是他呢、 嗯、 是作为一个情节发展到那个阶段了，他哎出现了， 嗯、 他是作为一个历史的这个背景来出现的，不是主角。但是历史小说其实创作难度。我说的是严肃历史小说，不是那种穿越哈，穿越还有一些这种戏说哈，那不是内容。就严肃历史小说要创作好，其实难度确实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刚才讲了嘛，主要的大的历史事件你不能偏离，主要的这个人物你不能太那个这个离谱了，是吧？ 嗯。 但是呢，你光要这么写，那就没有意思了，是吧？你那个《三国志》是这个历史书。就是《三国演义》是演义，它是小说。 小说，对。 它《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是明显的区别的。那你这个历史小说怎么创作好？实际上要有大量的这个历史的阅读。历史书，我们说史书，史书它就不是说那个完完整整的像小说，它能够有完整的情节。 嗯， 哎，史书一般的我们说它有几种，比如说列传， 嗯， 它就一个人的传记，比如赵匡胤的传记，它就是一篇文字，就写他个人的一些主要事件，也不长。是吧，带有白描性质的，它不丰富不立体。 对。 哎，还有纪事本末体，它可能就某个事件，但是它没有就一个宏大的事件有个连贯的，它也没有那种悬念式的一环套一环的。 嗯， 那么作为一个长篇，那你不能是一些小故事的这个简单的拼合拼接。如果是小故事简单拼接，那就流水账， 那没错， 没法看， 是的， 不好看。 嗯嗯。 哎，所以对于一个这么200万字的这个长篇的这个小说来说的话，它的情节要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还要有伏笔，还要有这个悬念， 嗯， 有这么多人物的命运要交织在一起，实际上这个就是文学上的一个挑战。 嗯， 它需要一些这个文学的技巧，需要费心去架构，需要费心去塑造这个人物。情节需要去设计，所以这些组合起来就是挺难的。 嗯，那就是你有没有算过啊？因为要设计，要思考，要想，也不能就是说我提笔就写吧，是不是有很多需要思考、需要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的，是的，不是提笔就写， 是吧？ 那我是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的。 嗯， 比如说刚才讲了，就是我得要有个整体的故事大纲， 比如 八部书。 嗯， 粗线条是吧，要一个整体的大纲。再接下去往前推进一步，这里面的主要人物他的命运线是怎么样的。 哦，也要写下来。 啊，就我会有一个大概的这个勾勒出来。这样有这样一个基础，你再去创作就心里就有数。我刚才用了一个数学里面一个词，就是控制点。 嗯，对。 曲线它是受控制点来控制的。那么这个控制点我在大纲里面我就得非常小心的确定下来，是吧？它可能会这个影响你情节的走向。 嗯， 啊，我说的具体一点，比如说一个小说人物的死亡，小说人物比如虚构的那个人物柳英，你要知道这个柳英他人物什么时候出现，我安排在什么地方出现，什么地方这个柳英他要 告别，跟读者告别了。 嗯，对，就是用这个网友的话说，就领便当了。 那对于作者来说，实际上就是这些人物的出场和退出，他什么时候表面上退出了，尽管他退出这个小说了，这个死了，但是他的影响还在，我还得持续在写，所以这些都得考虑好。 那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有的作家可能会写的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写着写着觉得，哎，这个地方应该加这么一个人物，或者这个地方应该加这么一个情节，这个人物这个情节可能是我大纲里没有的。 有这种情况出现， 是吧？ 但是这种情况出现呢，往往是就是一些点缀的人物来做辅助性的作用的。 哦， 但是一些主要的人物，我是要有一个设计的。那么像这部小说《大宋王朝》这部小说，哎，因为涉及的这个时间比较长。我说的时间是这故事线的这个时间发展比较长哈，尽管从这个历史角度来说，这个它是还是有限的，但是从这个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说，它是比较长的一个线，是吧？它涉及到人物的这个命运，有的人甚至是一生。这个小说里面呢，就是有些人物是从始至终都有的， 嗯， 有些人物是阶段性的出现的。我是希望它达成一种效果，让人感觉到跟你的真实人生是相似的，就像我们身边的朋友，有的人这个阶段陪伴你一个阶段，有的朋友这个阶段出现了，突然好像销声匿迹，也不跟你联系，过了几年突然冒出来给你发条微信，是吧？ 啊，对对对， 有些人就这样。那小说人物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他就会，我觉得就会增加这个历史的真实性。但是有些人他是若隐若现，他不是完全告别，他就是在某个时候突然出现了，某个时候他是以别人的话中会提到。有的人是什么呢？他这个我不正面去写，但是在他的内心的世界、内心的这个思想中，哎，比如说回忆中，他会这个人还出现。比如刚才讲的柳英，虽然这个死了中间，但是在赵匡胤的心里，他在回忆里，这个人始终在不断的出现，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是吧？他还在出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人物有些在场的人物，他是虚虚实实的。我觉得这样就会更符合这个人生的真实，也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也能够更让读者有一种代入感去思考。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另外呢，您在这个《大宋王朝》这个小说里面也写到了很多细节哈，比如说女子的服饰啊，她的这个发型啊，男子的头巾的样式啊，是吧？包括家具啊，包括赵匡胤坐的龙椅的样子，是吧？ 对 啊，这些都涉及到很多方方面面哈。这些您是不是也在查史料的时候也都是要非常详细的了解？ 应该说我是尽量去做到这样的仔细和考证吧。但是也不可能说这个面面俱到哈。我不知道会不会存在漏洞，也希望读者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如果你阅读这部书，如果能够发现这样的这个问题，随时咱们交流哈。这个李雷刚才提到的这些啊，这些细节，包括那个，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龙椅， 啊，龙椅，对， 龙椅，我是仔细去看过那个宋代那个画上的那个龙椅到底长啥样 啊， 哦，长成啥样的，我得研究研究。所以你要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哎，果然跟那个这个历史上的这个画上画中的这个宋代龙椅哈，是比较吻合那样的一个样子的，甚至有些这个更小的物件，比如说摆件，有些摆件我可能随意想象，但是一些重要的带有象征意义的摆件，我可能会去翻这个历史博物馆里面的一些图册，找着某个作为一个样本，原型来描摹，头饰、钗子的那个发髻的样式等等， 对， 这个都会做一些考证。 对对，因为咱们国家的历史几千年，每个年朝代它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 对， 对吧？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我想就提一下，就是因为编辑也问过说，哎，这个你的小说里面为什么写到那个有个词叫担子，是吧？ 啊，那个轿子，那个 轿子， 当年的轿子， 当年的轿子。但是轿子他就问我为什么不用轿子这个词，我说这个用轿子吧，那个如果勉勉强强也可以用，但是我写的故事呢是北宋初期，北宋初期严格讲呢，那个后代出现的所谓的轿子这样的一个形制啊，还没出现呢，它有个发展的过程。有个历史学家叫陈震哈，我印象中就是这个啊，叫陈震先生，他还写过一篇论文，就是讲这个轿子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那实际上它有个过程，它那个时候还没出现， 就是现在我们写的轿子这个字形这个样式， 嗯， 是吧？所以我这里面我用了另外一个词来指称那样一个乘坐的工具。 哦， 嗯， 那北宋初年的那个担子是吧？ 对 啊， 它有一个多音词哈，多音字哈。 哦，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般的考证呢，就是实际上就因为什么把它称作担子，就是我们现在一个简体字就是扁担那个担，担架的担，但是它字形不是这个，是一个木字旁，一个毡， 一个毡 字， 对对对 对， 那它那个外形和那个轿子有什么不一样吗？ 它比那个轿子要形制要更简单，它一般来说就是两人抬。轿子可以是四人抬甚至八人抬， 对， 八抬大轿嘛。 对，张居正的那个年代出现了32抬。 对啊，这个跟劳动力的占有是有关系的，官越大钱越多，可能就是轿子需要人去抬的这个人就越多，抬轿人就越多， 对，坐着就越稳当嘛。 对，那个小的那个乘坐工具可能抬的人就两个人就给你抬起来了，是吧？就可以作为交通工具了。像刚才提到的那个陈真先生， 对对对， 他是在这个一篇的论文里面就写到这个轿子的发展，所以我就会去考证这个论文，就这个细节。 其实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就类似的有很多这个，当然有些东西它是有争论的，不一定就说这个是就完全对啊，只是一个观点或者一个考证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观点。那有的人可能持另外的观点，是吧？这个我觉得很自然。但是从我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说，我至少从主观上，我希望这些小的细节能够有所这个依据。 对，哎，那您在这个文学创作的计划上，比如说您除了刚才提到的，在这种历史小说还要继续写之外，有没有尝试着或者有这样的想法，创作一些现代的，或者创作一些别的题材的这样的文学作品呢？ 实话实说是有的，有。我不瞒你说，我也是一个科幻小说的一个迷 啊。是吗？ 我手头还有一部科幻小说呢。 还有科幻小说， 也是抽空突然来灵感那个。这个就是跟那个历史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灵感来了打不住啊，是吧？ 那部科幻小说我现在还没发表，抽空看能不能再改改哈。那部小说就写得很快。比历史小说要相对来简单一些啊，这个创作啊，但也不能说简单啊，就是说有些时候就是创作就很快。那个我大概在一个假期写的，一个假期大概花了2个礼拜时间就写完。 哦，这么快？ 嗯， 大概多少字啊？ 大概10万字左右。 哦，那很快，非常快了。 对，就是我一天写个几千字。 灵感来了，一定要抓住，是吧？ 是的。 因为要赶紧把它写下来。 对 啊， 所以如果有机会，以后有时间，我可能也会再继续创作其他类型的作品。但是你刚才问说这个写大宋这个题材，我现在也有这个写作计划，就是想继续写以宋代主题，包括宋代的人物，我想再写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呢是一位学者，平时呢教课，接触了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哈。那么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啊，有些年轻人是不怎么看书的。但是您呢又写了这么多的文学作品。那么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您对他们的这样的阅读啊，对于他们的知识的积累储备，您从一位学者，从一位大学老师的角度，那么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们需要在哪个地方需要去增强一下？您觉得他们有哪些地方需要提高一下？您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觉得这个阅读吧，实际上就是对于学习者来说，其实很重要的一种你获得知识的一种方式。但是现在呢，这个我们的很多人的这个阅读习惯、知识获取的方式都在变化。因为现在生活很快，生活节奏哈，那个信息获取的方式、知识获取的方式呢也非常多啊，渠道非常多，获取一般知识的这个途径呢，应该说是很便捷。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的电脑这个去搜索，是吧？又有平板了，又有智能手机了， 对 啊，我们有搜索工具，包括我们的一些各种数据库，更便捷了去获得知识。但是呢，这些获得知识，它知识作为一种存在，它是分布式的存在的，它存在在某处，但是它不是你的。你作为一个主体，你如果想把知识或者说对知识的体悟发展为你自己的一部分的话，实际上你光靠临时的搜索是不行的。为什么？它是散的，它没有形成体系。所以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是去 通过各种搜索工具去需要的时候我们去搜一下，需要的时候我们去搜一下，这是有助于我们知识扩展的，有助于我们思想的发展的，不是完全没有用的。但是你说如果你完全通过这种方式，那么你自身的知识体系是很难建构的，你也不可能在你的思想上能够达到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深度，但你慢慢的就容易是这个就人本身来说，你的思想深度可能会这个受到影响。我想就是如果是对于学习者来说的话，我觉得阅读还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吧，还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是鼓励，如果有时间还是应该去多多阅读的。 但多多阅读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也就是一些零散的东西，比如读一篇小说，读一个文章，或者读一个新闻报道也好，也是零散的。 是的。 那么您刚才所提到的这种体系性的知识的建构，还有自己的一个思想的形成，既然不是通过这种零敲碎打的搜索啊，一些其他的现在一些快速媒介的传播能够获得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些独立的思考的能力又应该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把它建构起来呢？ 有，你这个问题太难了。实际上这个我们的目前的传统的方式还是通过学校教育，那个你读某个专业，通过你的这几年的学习来建构你的一个在某个领域的知识体系。那么如果你非常注重这个主动学习的话，其实有更多的途径去建立这样的知识体系，还可以在这个体系之间建立这个桥梁，打通这种知识体系，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兼容并蓄，融会贯通。 因为我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啊，是吧，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但是的确我们现在是需要有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建构，才能够具备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 是的，因为你刚才提了个很好的问题哈，就是刚才为什么我说起科幻小说啊，就是现在你想我们的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快，包括的人的这个脑机对接，是吧？ 对。 那如果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独立于人之外的这种信息的知识的储备，如果能够通过技术的手段便于被人迅速的获取，那么它的这种要不要给人为的设定一条边界和一个管理方面的一个关口呢？这是值得探讨的。 没错。 那如果没有这个边界的话，人可能就成了机器了。 是。 他可能就会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而不是主体的人了。你以为是自己获取了这个机器方面的这个能力，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反过来是你成为了机器的一个附属。 没错。 因为你离开它，你没法思考，那就很危险。一想到自己要需要思考了，那我就得连机，那以后发展成脑机对接，我需要插上这个插销，脑子里插一个，是吧？我才能动脑筋。那你想，这到底是机器在思考呢，还是你在思考呢？这就成问题。 没错没错，这也是很多科幻小说创作的主题， 可以做一个思考。 没错， 去 我们也希望这个何老师啊，在以后的创作当中能够创作出更好的这样的作品啊，让我们大家能够阅读到更好的作品。也希望您今后在这种学术这方面啊，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谢谢李雷 啊，非常感谢何老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 好，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选择都方，选择健康，专注环保，就选德国都方漆。 老李，供暖季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 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 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 要生霉菌的。 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